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2014。 咦，你咪 Shadow？ 唔系 Shadow 咯 ，Shadow 靓好多。 唔系、哦，星期六晚11点买 Radio 达人在线、哦，我有睇你噶、哦。 你睇下你啊，做埋啲咁嘅字幕，而家真系好多人认得你啦。喂，走啦！ 欢迎下次光临，仲唔快啲去做嘢？ 逢星期三晚9点至10点，有我 Janice 同埋蔡淑梅医生同你讲人心，讲人生。 澳洲路边社精华片段。 每年在雪梨市都会搞这个 Chinese New Year， 这个农历新年的庆典，他真的搞足整个礼拜。那在这么多年里面都是叫做 Chinese New Year 的、嗯、近这4-5年我们就慢慢开始发觉就越来越多、其他区的活动就由这个 Chinese New Year 就变成这个 Lunar New Year 了、嗯、最主要就是因为、其实澳洲的农历新年就不只是Chinese 慶祝的、嗯、因為有越南人啦，有日本人啦，韓國人啦，全部都是用這個的月曆來到做這個的即是計時的方法的樣、嗯、其實呢雪梨市的 Chinese New Year 基本上是全雪梨呢即是最後叫做 Chinese New Year 的地方的、嗯、所以上個星期就去了一個活動啦、嗯、就有一位、唐人的領袖就做一個簽名運動，然後他就希望可以在這個、活動就 keep 回他叫 Chinese New Year 的樣的、嗯嗯、他、用英文講的時候就好好地的，他就這樣講的，他就說、The city of Sydney is removing the word ChineseFrom Chinese New Year, and we're hoping that everybody can sign a petition to fight against it. 即係咁樣啦。咁、嗯、但係講翻中文咧，就開始有啲唔協調啦。因為點解咧？佢講翻中文，佢係咁樣講嘅嚇。嗱，雪梨市咧每年咧都搞農曆新年嘅，咁、嗯、但係今年咧佢就會將佢改啦。佢就將呢個農曆新年咧就唔要咗中國兩個字。 中國 我的意思是什麼呢就是說呢、澳洲的中國農曆新年呢本身呢就是叫做中國新年，但是呢他們現在不叫做中國新年，他們就叫做農曆新年了。 吓、 啊，即系意思系咩咧？就即系话本身咧呢个农历新年咧，佢系会讲 Chinese 嘅，但系而家就唔讲 Chinese 呢个字啦。咁因为咧，我哋大家都系 Chinese， 即系 Chinese， 即系中国人啦。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咧呢、這个雪梨市咧可以 keep 翻 Chinese 呢个字嘅。系啦，即系佢讲咗三次嘅呢样嘢系，即系佢系讲讲下先知道呢句成句说话嘅谬误系咩嘅。个谬误咧就系农历新年里边根本就冇 Chinese 呢一个字嘅、嗯，而我哋中国人咧都唔会叫做中国新年，都系叫做农历新年嘅。咁所以其实叫呢一个活动做农历新年咧，其实系大家都 happy 嘅。而我哋中国人自己啊，都系叫呢一件事做农历新年嘅。因为雪梨市咧系一个市政府嚟嘅，佢、嗯、搞嘅所有活动咧都系由呢一个纳税人咧就系俾钱分定呢一个嘅活动啦，咁、嗯、其实呢度唔系中国，呢一个社区咧系所有人都有份嘅，中国人或者华人系凭咩要叫呢一个活动 Chinese New Year？嗱，咁所以应该点做咧？其实咧系一个一家便宜两家著嘅方法嘅，咁、嗯、样嗱，因为咧嗱，我咧就非常之尊重咧我哋伟大嘅祖国嘅， 吓 咁、啊、我哋伟大嘅祖国咧就非常之多有好多资金嘅人啦，即系正所谓。嗯，我什么都没有， 嗯， 我有的就是钱。嗱、嗯，中国人要保护， 嗯， 我哋嘅祖国嘅尊严， 嗯， 就一定咧系要抌多啲钱支持我哋呢一个保护呢一个 Chinese New Year。咁啊，好简单嘅啫，吓，只系需要一两个有钱人咧、嗯，就系抌500万， 嗯， 俾呢个 Sydney City Council， 咁然之后就话咧，诶，呢个 Council 你搞呢个活动啊，嗯、我捐500万俾你， 嗯。 但是我要叫做 Chinese New Year，、 嗯、 一张张银纸咁劈落佢度，500万唔得嘛，1000万， 嗯， 呢算系咩钱啊？ 唔系 ，What money is this？ 呢个系讲佢国家嘅尊严啊！ 嗯， 我哋今日国家富强起来，系唔系应该可以使用呢一啲钱嚟到买翻呢一个中国新年翻嚟啊？我要叫做 Chinese New Year， 嗯，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面子。 嗯， 咁但系咧，因为咧呢个 Sydney City Council 佢自己都好有钱，未必会见钱开眼，都冇问题嘅。吓， 嗯， 呢啲有钱人咧就话：好，你唔要我嗰500万啊嘛，我自己搞，将成个 Darling Harbour 租晒，1000万唔得嘛。 2000万 、嗯，我唔信你2000万唔租晒成个 Darling Harbour 俾我，挂， 嗯， 晒中国旗， 嗯， 日日放烟花，嗯，放足1个钟头，每10分钟播一次中国国歌， 嗯， 特登运只熊猫翻嚟俾大家睇，入场嘅咧鬼佬都欢迎， 是 但系一定要签张纸，就系，是，只承认只系得一个中国，呢啲咪叫气势咯？我使乜乞讨你改名啊？我哋最英赶美嘅强强大国， 嗯， 我使乜求你一个小小嘅 council 啊？对我哋嚟讲，只不过是一粒鼻屎咋，嗯？我哋俾面你先同你倾偈咋？我哋搞，我哋一搞大你1000倍都可以。 嗯， 咁跟住之后亦都喺呢一个嘅报纸啊、唐人电视啊、电台啊， 嗯， 就要嗌所有嘅中国人一定要杯葛呢一个 Sydney Council 搞嘅 Lunar New Year。有边啲人系参与呢一个活动呢，就搵啲黑社会呢就唔俾佢入，睇下你点搞， 嗯， 你同我哋中国作对，岂， 嗯， 有此理。 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晚播出，下载及留言 ansetcanton.com。 记住星期六晚上的11点，各位亲戚朋友上来俾面，又恐怖又搞笑，有你哋疯癫，冇错，我讲紧嘅系达人在线 ，Yeah， 24404088 my video， 达人在线 ，check it out。 好，又翻翻嚟澳门街啦。咁头先我哋讲咗啲，唉，好多好多怨气啊，讲皇帝之死啦咁。 系啦，咁啊死咗之后咧，应该都好难复活噶啦。咁啊，今集我哋特别节目军对军咧，滚完之后个交通问题嘅皇帝赛车同埋食节之后咧，其实都想讲翻一个题目咧，就都横跨咗好耐嘅。想当年咧，成年零两年之前咧，我喺澳门街嗰个第一集出现嘅时候咧，讲个题目咧就系呢一个题目嚟噶啦。咁啊，我系一个好有责任嘅主持啦，即系无论系横跨几耐嘅题目啦，我都系会翻出跟进咁继续讲落去时态嘅最新发展咁样样噶嘛，系咪先？即系循环再用咁样，受啲话题都唔系嘅。咁你一件事喺啊经过咁长嘅时间都有进展，都有改变咁样样嘅。其实头一 part 都讲咗少少噶啦，啊，其实就系嗰个石排湾嗰边嘅问题咁样样。其實就應該大家睇各大傳媒都留意咗好耐啦，嗰，那個被譽為澳門天水圍之稱嘅社區啦，咁啊基本上搭車又難啦，嘢又冇得買啦，食又冇啦，住又辛苦啦，咁啊即係衣食住行樣樣都有困難咁樣。點樣樣跟進法呢？咁我就想講佢其實2013年年中左右入伙啦。咁而家都 over 咗一年啦，入伙。咁其實都已經超過一半嘅啦，嗰度住嘅單位，其實佢主要係社屋同埋經屋咧，都慢慢慢慢咁應該都敷埋嘅啦。咁佢其實有幾特嘅，有4幢大廈嘅佢嗰度。 即係我唔知啊，王 Sir 你知唔知道啦？ 葉興啦，然後居雅啦，跟住仲有嗰個中間嗰個邊啊？嗰、那個 洛群樓， 洛群樓嗰、那個係社屋啦，跟住仲有係遠啲喺石排灣嗰個叫咩啊？嗰、那個 都係喺石排灣嘅呢四棟，咁啊 棟再棟咩？ 喺金風南望對面嘅安順， 安順 係啦，咁啊考下阿王 Sir 啦，究竟呢四棟嘢有咩玄機喺入邊咧？ 玄機啊，我想講下啦，首先咧。首先嗱，王 Sir 都係啲貧困户嚟嘅，咁咧咁因為屋企我細佬嘅都有住葉興嘅，咁就係葉興嗰度嗰頭都我都之前走過去啦，咁我見個入住率咧，暫時葉興嗰度都唔係話好高嘅， 係啊，因為佢其實就啱啱咧抽中一房咧，而家先陸續入伙，仲要裝修，咁其實裝修完先至有機會有人住。 就算係啲兩房三房啦，都唔係話入住好。 誒，其實係仲未入嘅啫，都仲未抽未派嘅啫。我想講係啦，唔係嗰我話原機咧就係佢四棟政府樓嘅名嘅，有啲咩機關喺入邊考下你啫嘛，係啊， 嗯，好， 俾五秒俾你諗，一、三。喂，你唔问我贴士， 谂唔到啊！真系 打电话问博士， 打电话博士， 50/50，嗱，俾四个俾你拣， 点啊 ？A 床头师 ，B 其实系笔画嗰度有密码 ，C 其实系嗰几个名里边咧五行里边相生相克， 嗯， 咁啊，另外 D 你将佢译为葡文之后，其实砌埋一个字嚟嘅。 好啦，咁嗱。各位聽眾聽到呢個四個選項之後，呢四個選項之後咧，咁大家就打電話嚟澳門街呢個節目嗰度 call in， 然後就係話，然後亦都輸入咗你哋嘅個選項之後咧，咁我哋工作人員咧就會抽出一個係答中嘅幸運兒，答中嘅幸運兒嘅話咧，我哋有一個豐富嘅大獎，豐富嘅大獎係咩咧？就係我哋消失已久嘅博士，佢親手整嘅一個咁樣嘅係一個咁樣嘅係蛋糕啦，因為。而家博士而家好嚴肅啊，而家學人整嘢食啊，咁咧，所以咧答中嘅聽眾你就可以得到博士親手整嘅一個咁樣蛋糕啦。 而且會宴請咧，呢位觀眾咧同澳門街眾主持咧就共進晚餐一次咁多嘅。 係啦，咁我想講下咧，咁博士嘅個屋企嘅廚具咧，咁就係一個萬年都會用一個。只是用一個鍋嘅啫，咁咧煎炒煮炸整咩都係。 萬年佢個鍋嚟嘅，石器時代整翻落嚟嘅，好驚嘅喎。 咁極有可能呢個蛋糕係用呢個鍋咁炒出嚟。 唔知6000多萬投翻嚟嗰啲古董嘢啊！ 係啦。 哎呀，答埋啊，答埋 A、B、C 啲估唔到啦，係估唔到開估啦。喂，真係唔用50/50。 50/50啊！ 打電話問博士，你試下用下啦，100。 我同我話咪同 30萬題目 玄學有關嘅。 哎。好簡單啫嘛，其實答案係 A， 你將嗰四棟嘢嘅字砌埋咧，就係叫安居樂業。 哦， 原來係咁係咪啊？ 係咁， 恍然大悟，你好驚奇咁似得咁啊！睇真係 啊，原來有咁嘅，我真係冇注意到喎，真係 我都冇注意到， 因為唔覺得喺入邊住安居樂業啊。嗱，因為我想講啊，嗱頭先我 唔係係啱嘅，係安居咯，同埋啲樹葉都落埋咯。是啊，咪安居乐业咯。 嗱，我想讲啊，因为嗱，你叶兴嗰度我就比了解比较多啲啦。咁你有安顺啊、居雅嗰度，我基本上我冇行过去。但系咧，我有个即系我都往常啦，咁样即系身边啲人都好贫困嘅。咁有即系我有啲同事，我有个同事咁样住嗰个系乐群啦。跟住有次我走上打边炉，我见到乐群咧，我真系叹为观止嘅。 系啊，点咧？ 第一。我真系唔知边度系入口， 咁辛苦、啊。 系啦，因为我譬、哎、因为譬如话我走去唔知第几就第四座嗰度，我走过去，喂，佢个入口系边度啊？我第一次我就走上以为平台翻现佢入到，跟住唔系，跟住走翻落去，跟住就系嗰个系好隔涉嘅，喺个天桥底嗰度入去都唔显眼嘅第一个。 啊、 第二样嘢啊，跟住佢话佢入到去，佢话咩座？佢话咩啊 ？A F 座。我入到去，喂，我又以为系话。嗰座就係 A、B、C、D 度喺曬度啊嘛，點知唔係喎？點知唔係喎？佢個 lift 咧，可能一排一個 lift 就係一即係、就是、一個大堂四堂 lift， 一號二號 lift 就去 A 到 F， 3號4號咧就係由 H 到由 G 到 I 咁樣，跟住你要去譬如話你要 H 唔係你要去 Q 嘅話。 原来唔系嗰栋，要系隔篱嗰栋噶。 嗱，我想讲，其实咧呢个政府用心良苦，设计精密。你外人梗系会迷路啦，你啲保安嚟噶嘛？ 我揾唔到啊，惊我结果我 即系唔系住呢度，你系上唔到翻到。 我上唔到啊！你知唔知我同你讲？我首先第一样嘢，我入错嗰、那个，入错嗰个座数。第二个，我系又搭错堂 lift， 我足足咧，我系搭咗三堂 lift， 我先至去。 简单嚟讲，呢、這个就系叫叶兴八阵图。你唔係有個指南， 係樂群， 阿樂群添啊！即係你咪揸住個指南居咧，你揾唔到你個 friend， 一定迷途嘅。 而且頭先講話安居樂業，喂，真係嗱，我首先你唔，我哋我唔講嗰啲咩，之後我哋講啲咩交通嗰啲嘢。我走去係睇樂群咧，喂，真係喂，我就覺得真係金木其外嘅，外面睇落去咧，我就頭頭好羨慕，喂。有个露台唔错喎，叶兴嗰个露台好鬼细嘅，露台嗰个露好似都骨骨字字咁样，入到去哇呆咗，哇喺首先第一样嘢，我去我同事个门口嗰度，一经过门口我未入去，竟然有块天花有块石屎仔跌咗落嚟， 做咩咁做？ 然后第二个我入到去啦，哇我见到入边嗰啲咁样嗰啲行嗰啲线嗰啲，我吓咗，哇佢喺个厅度啊，喺中间嗰条咁样嘅再生水喉。天空嗰度横过，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跟住然后走去厕所咯，哇有啲嗰啲咁样全部行晒命头，吓死人！ 唉，即系呢啲真系啊古典建筑嚟噶啦，七八十年代先见到嚟，跟住就重现于眼前啊！呢啲系文化遗产嚟嘅，王 Sir 你唔识货啦，真系！ 我真系见到我呆一呆，跟住你又埋，你又唔埋得，你又装修又唔系，系咪？ 唉，呢啲都係小兒科啦。我話俾你聽啦，即係近排石排灣都迴響最大係咩情況呢？佢本來咧由樂群至到葉興有兩條斑馬線，居雅至到樂群有兩條斑馬線，但係嗰區嘅結構係點呢？八九成嘅鋪頭攏曬落去葉興嗰度，樂群咧就有少少有一間茶餐廳，一間小廚嘟，同埋有一間 其實同一 超市。 其实那度咧，我同你讲咧，嗰度乐群嗰度其实有一间小船，两间茶餐厅，但系咧嗰间有间茶餐厅同小船其实是同一个厨房嘅。 诶，冇错，系啱嘅，同一个老细嘅，系啦。咁就即系有三间食肆，一间超市啦。喺乐群嗰度简单啲嚟讲， 喺乐群你而家住得最多人嘅， 系啦， 暂时嚟讲 系啦。另外咧。居雅嗰一邊咧就有間托兒所嘅物體，咁可能遲啲有旅遊中心之類咧，就冇任何商業鋪頭。咁點算咧？住居雅嗰啲人咧，一定要行過去樂群先至可以食到茶餐廳，跟住去幫襯其中一間超市。然之後你要去到葉興先有五金鋪，或者係嗰間 PK 嘅超市。咁你變咗生活上嚟講就一定要過， 而且葉興嗰度其實有係有仲有兩間便利店嘅， 係啦係啦，咁其中一間就真係會開到凌晨好夜嘅，咁啊 嗰間仲有吉魚蛋喎，因為我買過， 都好貴嘅， 係啊， 我朋友有份開嘅，據聞就係啦，利益申報先，咁我又唔會同佢賣廣告嘅，因為我哋澳門街咧都係啲貧窮户，我哋會收翻廣告費。好，講翻正題先，係啦，咁。變咗咧，一定要過馬路過去另外一區嗰度先至物理，即係安順更加唔好理添啦，唔使講添啦。金風南啊，商場啊，我諗啊，等多三年都未必有嘢睇。咁都變咗，所有起居生活都要攏曬個葉興。咁問題又嚟啦，過馬路嗰四條斑馬線點咧？取消咗，封曬、圍曬鐵籠、抿曬水泥，然之後逼你行個天橋。行天橋冇問題。行多兩步路啫，問題就係佢嗰個電梯咧，成日都壞喎，唔知點解。然之後咧，有其中兩條駁去居雅嗰邊嗰個天橋咧，就冇扶手電梯，咁即係佢設計失誤嘅。咁你變咗推 B B 車嘅，即係有 B B 嘅，老弱傷殘，即係有輪椅嘅，或者行路趌下嘅，或者老人家嘅。咁你行天橋就好大障礙咯，你要知道嚇、啊，你身壯力健啊，冇咩所謂啫。你跨欄又得，亂咁橫過馬路又得，正經行天橋又得，就咁行樓梯 你咪至多嘥多三五分鐘，年輕力壯嘅冇問題啦。問題係住得呢區，尤其是可能一啲社屋户，佢根本上真係長期病患嘅，已經好冇陰公地踢咗佢去一個天水圍城嗰度住噶啦。咁你仲要連人哋基本生活都剝奪埋，即係落街買嘢依肚咁簡單都造成障礙嘅。咁係一件好冇陰功嘅事囉。咁就發生咗咩問題呢？嗰邊因為封咗條斑馬線一兩個星期之後呢，就當地人呢就發現真係生活障礙好大，連僅有嘅超市食店都去得好艱難。咁就有部分嘅石排灣居民呢就發起嗰個簽名，咁就短短大概不足一個月，咁其實佢哋啲居民自己就做義工啊，咁放工夜晚八九點鐘開始，咁喺街嗰度收集簽名咁解嘅啫，好簡單嘅啫，同埋超市個版本簿就俾人簽嘅啫，咁啊簽咗千零個簽名咁樣啦，連埋跟住就懟咗封信去特首辦。咁點解要懟封信俾特首辦呢？因為當地嘅居民已經孜孜不倦地打電話投訴公務局啦、治安警啦、交通事務局啦、民署啦、房屋局啦，即係咁多個關事或者好似關事或者唔關事或者聲稱自己唔關事嘅部門，即係食過幾嘢太極啊，踢過波散過幾個波餅，即係佢哋互相推卸責任啊嘛。投訴又收到，又話遲啲回覆，但係又唔 Q 回覆，唔知拖到幾時啊嘛。咁但係實際上係又唔見嗰個問題咧會有解決嘅。咁結果就啲民怨谷下谷下，唉，都費事煩啦。咁佢哋就變咗就聯署咁樣去信特首辦咁樣。咁啊，好搞笑啦！嚇，講翻成個問題啊。咁嗰陣時候仲會有一啲民間社團 A 嘅民間社團 B、C、D， 即係話聲稱係民間社團，但係我諗網上都明白啦，即係長期就立法會有會籍嘅。咁就，但係到關鍵時刻咧，啲投票意向咧，你都識笑啦，明啦，總之你懂的啦，就即刻出嚟叫做認屎認屁，又同啊，我啊見個交通局啊點 民生是我心啊， 唉，講嘢冇句真啊，唉，即係就會係佢可能一方面同當地嘅居民咧，其實根本上係冇溝通或者溝通不良。 你其實你睇到㗎，佢個就算係嗰啲。他哋嗰啲社團嗰啲基本上都是擺曬葉興嗰度嘅， 係啊， 都你而且佢哋嗰啲社團嗰啲咧，佢就唔同埋澳門嗰啲唔同嘅喎，澳門嗰啲咧，佢週末都會係繼續運作嘅，葉興嗰啲咧，你週末咧佢就唔開工嘅喎， 係咯、啊， 所以基本上咧，所以基本上你可以話喺嗰度咧，佢就係一個就啊。做打工嘅咯，佢唔會話。 我想講嗰個位啊，你雖然係政府樓嘅鋪位，你租金冇得五萬至七萬係中唔到標嘅、大家可以 check 下。 我想講嘅就係話喺社區工作嚟講，佢哋即係對於葉興嗰度嚟講，佢哋唔係話一個係一個係諗住係做社區工作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咁嘅理念去做咯。而 呢個咧係戰略據點。咁啊，開始投票之前一年先做嘢啦，你要啱數噶嘛，但係你花咁多人力物力出嚟搞乜鬼啊？投票先啦，係咪啊？應該簡單啲嚟講咧，就同當地某啲居民咧就接觸其實都不良嘅，但係唔知點解咧就會彈出嚟同某啲政府部門開曬會、登曬報紙咁樣啦。而嗰班比較怨氣比較大少少嘅居民自己自發簽名嗰啲咧，你係絕跡於正統傳媒嘅。你係即係可能電視嗰度會出到五秒相關嘅新聞，同埋一兩份報紙嗰頭細細格講兩句，話有件咁嘅事咁就算。即係點講好呢？咁啊，澳門不嬲都係咁樣樣情況㗎啦，呢樣都可以接受得到。 不過我又會覺得啊，即係其實我有個諗法嘅，因為你其實你係因為你你石排灣嗰度咧，你係。是一個新的一個咁樣嘅係城鎮啦，你好多嘢其實你嗰個思維你其實可以唔用以你現有嘅澳門做喺澳門或者氹仔做唔到嘅嘢，你其實可以喺路環嗰度做， 係啊， 即係好簡單一樣嘢。你咁多等大廈，你好啦，你鏟咗斑馬線，你可唔可以好似香港你好似沙田嗰啲， 你就由天桥去博每一栋大厦咁样咧， 系啦， 去做咁样去接驳，咁无缝去接驳。一嚟你譬如话，你喂打风落雨，我都冇问题喎。 系啊， 而且第二样嘢，你真系你会咁样，你可能你系话系悭到一啲资源，你有啲譬如你一啲嘅扶手电梯、行电梯，你可能冇人行嘅，但你可以集中一啲咁样嘅扶手电梯或者电梯去接驳啲人去搭巴士、搭公交啊嘛。 其实呢咁嘅规划啊，香港啊十几廿年都唔止已经做好晒啦，甚至乎系咪有电动嘅行人通道咧嚟方便啲老弱伤残，唔使行得咁辛苦咁 Q 远咧？喂，你以为嗰个趋势啊？你未来要住六万人噶喎？ 你宁愿喺譬如话你宁愿系喺嗰个龙环铺搵嗰个搞嗰个行人系统？喂，老实讲，你将呢个资源你抌翻落你路环嗰度，我整一个行天桥系有一个自动步行系统嘅，其实。你在那裡使用是遠遠高過你的。 但老實說一件事真的不是那麼有信心的給澳門市民。為什麼呢？那幾條天橋有一個很大的特色，還有澳門任何的公營建築物都是有一個同樣的特色的，是什麼呢？漏水。我不知道為什麼條橋起不夠一年它已經啡啡聲漏水，不是打風，只是普通的驟雨都漏水，大佬。但你那些燈全部都一到傍晚着曬，喂，漏電電親誰個賠啊？喂，仲有添喎，成尺口一層，我唔知道有冇人，即系我唔知道有冇人清潔嘅喎，即系有人傳聞啦，我覺得可能係以訛傳訛或者係假嘅，話根本上條橋咧，即系傳出嚟，因為我覺得假嘅嚇，我先申報利益先啦嚇，即系連職都未收，已經封咗條斑馬線，逼人行條天橋，但條天橋係未收職嘅，死命。即係咁嘅情況，係即係你有時候真係唔可以話啲人係。即係唔好話成日怨成日鬧係唔想，但係眼前就係有呢啲咁樣嘅問題啊嘛，係咯，唉，咁啊或者講翻個結果啦，中間好多過程我都跳過啦，費事悶親大家啦，咁啊都 OK 嘅嗱，因為咧你話澳門有似呢啲咁嘅情況搞到要簽名，而且令到嗰邊嘅人咁齊心，係好明顯係有啲好嚴重嘅民生問題嘅，咁啊。你話提升到政治問層面咧，我覺得啊多 Q 餘嘅嗰幾個社團，雖然就嚇唔係咁得民心，咁佢都好識做，好快手地咧就出單新聞，就話咧我會喺兩個斑馬線中間就重開翻一個斑馬線，而且咧就真係咧會貫穿嗰兩區嘅天橋，即係重新再有新嘅工程再做過。咁啊，同埋嗰陣時候嘈嘅噪音問題咧，佢真係跟進翻處理。因為其實好多濕聲問題嗰度咧，就長期投訴巴士嘅班次又長期投訴，其實都好似完全石沉大海，冇回應，等回覆或者耍太極講廢話嚟覆翻你，咁就真係終於有少少動作做翻咯。咁啊，即係但係有時候你作為一個平民，係咪下下都要學香港咁樣搞社運、搞抗爭先至叫做有翻少少反應呢？即是俗語所雲的不少不鬆化呢，你不可以這樣嘛。你如果一個政府下下都要逼到人家要吵，跟住才相應這樣做一些叫做應份合格的事，喂，那很高成本啫，我做平民百姓是不是啊？你這樣不就是訓練人政治化？所以你彌補到搞到這麼大單是有原因，你平時那些咁普通的民生的嘢你都搞不掂，咁低水準的嘢都搞不掂的話，雪球越碌越大的話，到時邊個找數啊？係咪先？即係我就會覺得澳門人係好易氹嘅，其實有錢有兩餐生活安安穩穩、舒舒服服，佢乜 Q 都唔理，咁所以澳門人就係咁嘅天性。但係而家咁樣長期訓練落去咧，就真係好鬼麻煩。你要知道跟住落嚟嘅 A 區嗰、那個填海區，嗰、那個住嘅人口仲加勁過石排灣嘅喎。咁你係唔係到時候又係撳掣亂 Q 撳起，跟住單位夠數啦，就懟啲人過去住，跟住又係另一個天水圍城呢？另一個 嗰個唔係天水圍城，係孤島㗎啦。 係孤島嘅直頭啊，大佬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到時候啊，唯一通道又六沉咁樣，通唔到車，咪餓死喺島上邊人，係咪游水過澳門咧？即係好多嘢係好奇怪咁，但係真係會做得出噶嘛？嗰個政府佢真係會唔理計錯數噶嘛？所以咪好驚咯，即係我覺得即係叫做有少少遠見，花多少少成本啦。即係無論係政府同埋嗰一類咁嘅社團咧，係完全睇得出佢係誠意不足、資源不足咁樣放落去嘅。咁但係嗰個票倉你都唔做嘢，你就抵死啦，係咪啊？ 即係即係睇即係叫睇咗成個過程咯，我覺得冇理由啊！澳門政府收咁多錢請咁多人，跟住附帶團體又咁多人，啲老細又咁多錢賺咁多錢，點解連呢啲咁嘅門面嘢都唔做好啲咧？咁樣樣。你下下都搞到嗰啲所謂啊，好多人鬧㗎啦，估一個某學社咁多正規乜乜乜乜，喂，咁但係人哋真係有反應，又會幫你出頭，又真係會寫質詢，又幫你諗橋，係咪先？即係佢都唔係好做得好多嘢，咁但係都叫做做翻本分啦。佢哋資源有限，少人都係咪先？咁你啲人都會鋸啲啊，咁樣樣咯，即係。睇咗，其實呢個都係一個縮影嚟嘅，睇咗會澳門跟住落嚟面對嘅成個問題咯嚇。唉，咁啊，我肥完啦，我想咁啊，你補充兩句啦。 我補充 時間差唔多， 我補充兩句啊。咁而家嗰度，即係而家未來嗰度，喺石排灣，我諗你起碼都有都我諗都有四五萬人口喺嗰度咁居住。咁有好多嘢，你趁而家你人都未住滿，就已經係有啲問題發生啊！咁你如果人住曬落去，喂嗰陣時你先至去改嘢啊！咁你要改，你要係引起個不便係更加之大咁樣。即係你話有啲嘢咁樣先，你結做唔好，你趁早快啲去改啦。如果唔係話，真係以後你變成一個唔知不變之外，變成一個更大嘅一個咁嘅民怨出嚟，更加之唔好啦呢樣嘢。 係由民生問題升呢到政治問題，到時你咪。嚇賣唔到單，係好簡單啫呢啲嘢。 係啦， 錢又多，人又多，唔好咁懶啦。即係你已經係既得利益者啦，係咪先？你集咁啊，貧下中農都蝦， 係啦，咁今集我哋都信得差唔多。係 啊，阿王 Sir 頂唔順， 信咗好多嘢啦。咁啊好啦，咁啊下一集我哋再翻嚟再睇下澳門仲有咩奇離嘢發生啦。 係啦，好啦，咁啊今集嘅棍對棍啊差唔多啦，時間係咁啦。 係啦，拜拜。 Shadow 靚好多， 唔係喎，星期六晚11:00 My Radio 達人在線喎，我有睇你噶喎， 你睇下你啊，做埋啲咁嘅字幕，而家真係都有人認得你啦，喂，走啦， 歡迎下次光臨，仲唔快啲去做嘢？ 我想打拳啊！ 想打拳啫嘛，好简单，男方就打得啦。 咦，仁哥今日系咪到啊？ 仁哥，今日礼拜六要做节目喎，唔喺度喎。 咁仲有冇其他靓仔啊？ 有。星期六11:00，达人在线啊嘛，都未够钟。跳八步， 黐线啊你！ 逢星期三晚9:00-10:00，有我 Janice 同埋蔡淑梅医生同你讲人心，讲人生。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星期一至五朝早八至十，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郑松泰、陈四、谭仔、Christine、汤姆、商杰。